转销售部。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几十年又回来闯，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远远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如果这又要晃晃就把钱吃光光，去把美林间坐公车，准备又有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快看少水肿，虽然很累不争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山找胜负的我，认真专注成果，绝对不能再懒惰，自身会找我怕男人绝对不会错过。星星数学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几十年又回来闯，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颗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要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我的公车摇摇晃晃，早早先吃光光，去把美林间坐公车，准备不能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量少水肿，虽然很累反正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奋斗至上找胜负的我，认真专注 里面的卡卡呢，好像是生活在这样的大城市里面的状态。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都有这样奔忙的一种状态。其实不只是女性，忙碌的节奏，脚打后脑勺的这样一种，怎么说呢，生活的常态吧，也像很多为了家庭奔波忙碌的男士们的写照。不过好在这样的一种忙乱的状态，再过不到一周时间，就可以换成另外一种模式了。全身心的投入放假的状态，认真享受假期。这里是和你齐唱，下午好。 再看他亦会遇冷，曾攀登雪山，谁想到那一对流泪眼，愿意做我避风挡雨靠泊海湾。转眼间愉快几许，回忆过去似风吹，恋爱的光景里长流像细水，想不到连刀锋也斩不断，只因我心如水。愿能终身一起，一起浪游大地，沿途深海高山，不怕惹旁人算计。我身边有你，无需管天气下大雨都不理。平淡里有你，流芳十年，能够七老八十回味，已经很美。怎说爱再简单，亦会遇冷，像攀登雪山。谁想到那一直流泪眼，愿意做我避风挡雨靠泊海湾。转眼间愉快几许，回忆过去似风吹，恋爱的光景里长流像细水，想不到连刀锋也斩不断，只因我心如水。愿能终身一起，一起浪游大地，沿途深海高山，不怕惹旁人羡忌。我身边有你，无需管天气下大雨都不理。长路里有你，扶我手臂，能够七老八十回味，如此福气。 但带上生气回复我们的最初体贴入微， 愿能终生一起，一起浪游大地，沿途深海高山，不怕惹旁人算计。我身边有你，大雨都不理。长路里有你，扶我手臂，能够七老八十回味，半生福气。平淡里有你，陪我一起，能够七老八十回味，已经很美。 星期二下午的这个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李克勤带来的《简单美》。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平常我们希望日子过得越多彩，越五彩斑斓越好一些，但是传统佳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好像纷纷达成了一种 默契，一种共识，就是选择一种最舒服最放松的状态，回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样过年是最棒的。好在呢，时间是一点一点的朝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时间在不断的汇聚当中，所以呢，这样的日子，这样的一段假期里，我们只属于家人，不属于工作，关掉手机，关掉常联系的工作的朋友圈，只把这些时间留给属于爱我们的那些家人。这首老歌交给你哈，看着时钟，时针、分针、秒针在不停的运转，朝着除夕的日子快跑。 欣赏你微笑的神情，让我在你手心写字，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好踏实。 李泉的我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问说里面唱了多少歌，哎呦哎呦哎呦还是个题目，那如果问刚刚这一首李玟滴答滴里面唱了多少个滴答滴，这个题目就太不厚道了。下午的3:1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其实刚才呢，在开了话筒，在副歌的最后渐渐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有跟着 Coco 李玟一起合唱， 爱你错了吗？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惩罚？他们说的话像针往心里扎，我心中的怕不知该怎么做才可以放下，只不过想好好的爱一次啊。待我远走高飞，不去理会这一个飞短流长的世界不满虚伪，是你让我选择沉醉，反省守候越不能睡，只因为爱上了夜的黑。待我远走高飞，一起去追有一个叫做幸福的世界，没有泪水，我已经感觉到疲累，只想在你怀抱入睡，不在乎别人眼中是非。 李圣杰远走高飞。这个周末的歌手节目可能看不到李圣杰了，因为返场演出已经唱完了。把这首歌呢送给无论是选择了哪种途径哪种交通工具回家的朋友，或者是在这个春节假期到来之前已经准备好带着家人去一个好吃好玩好休闲的地方去度假去过年的朋友，也都希望你们旅途平平安安的出行，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归来，充电度假愉快。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猫 CC 说，阳光灿烂的午后也感觉没有那么冷啊，有着广播还有广播里面的好歌更加的惬意，享受春节前最后的忙碌，也不妨碍享受此刻的阳光，好心态。其实节前这种忙碌你会觉得是一种特别有期待感的，因为忙碌总会越来越少，然后到假期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释放。还有说句心里话，说在回家的列车上大家一起听大家一起唱， 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一起来合唱《远走高飞》这首歌，还是说因为你没有开开手机的功放，最好不要开，最好不要开，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人觉得你在跟着唱的时候会把你请离开你的座位？感谢你还在回家的路上，还在收听广播。也可以顺便告诉我，离开北京哪个区域之后听不到了。Charlie Puth。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No. She said, "Why tell me?" Just a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 on me while you're calling me, baby.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acting so shady. I've been feeling it."My fault, but you gotta believe me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 I try, but you'll never see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love. Oh yeah. She said, "Wh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a show?"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Sing with me。 下午的3:23，您正在收听到是 FM 974北京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其实呢，会有人有疑问说，为什么很少能够在广播里面，在你的节目当中听到你唱？其实关了话筒，我都有在跟着唱，而且我选择的很多歌曲都是很适合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听到旋律之后，跟着副歌，哎，轻轻哼唱一下副歌的旋律的。你有没有发现，唱起歌的自己会变得格外的自信，你会变得格外的美丽？ 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的想象，让自己不再忧伤，因为有你最真实的目光给我方向。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北京已经有3000多年的建城历史，而一代代学者也致力于北京城市史的研究。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昨天由北京出版社推出。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研究专著历时10多年才得以出版，众多学者殚精竭虑才完成了这部详尽的古都城市史。丹尼尔·凯尔曼所著《我与卡明斯基》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塞巴斯蒂安·策尔纳是一位极度渴望成名的艺术评论记者，为了寻找职业生涯的突破，他决定前往瑞士，想要成为知名画家卡明斯基生前最后一部传记的作者。在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之后，塞巴斯蒂安才获知，原来卡明斯基早就接受了另一位记者的采访，自己则是从头至尾都被蒙在鼓里。贝尔纳代特·莫菲所著《梵高的耳朵：一个真实的故事》近日出版。本书作者在7年间先后100多次前往和梵高有着重要关系的法国南部小镇阿尔勒，严谨细致地寻访事件当事人的后代，逐渐拼凑出梵高及其生活环境的真实图景，最终找到了一份逃过了所有专家眼睛的重要资料。这份资料将颠覆人们的传统认知，重新书写梵高戈尔的故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管他种在谁的家，怪怪他贪新鲜有余，娃娃爱天下，嫌弃他肥瘦高矮，面容没变化，没有他。 2000年前后，很多人非常喜欢的 Shino 林小培，很 rocker， 女 rocker， 而且呢烟嗓特别特别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嗓音，林小培，娃娃爱天下。下午的3:3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其实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也是要完成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了，因为要带着我自己自产自销不，自己生产制造的5个月的娃娃要回去见一下老人，也完成他的一个小小的夙愿。如果大家回家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的时候，就是四世同堂了。回到音乐当中，继续有请另外一位，有请 Sandy 林忆莲。没有人抽烟， 我们遇见，我们缠绵，我们变得收敛，直到今天一切沉淀，没有人要看到愁眉苦脸，细心只要喝一杯茉莉香甜，细心的面已经剪掉杂念，已经战胜考验。没有人抽烟，没有人失恋，是几岁前的誓言，没有人抽烟，没有人。 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唱功来区分的话，可能分为两派，一派是有唱功的，一派是没唱功的。而嗓音如果说也可以有一种论法的话，那可能就是论有故事的嗓音和没有故事的嗓音。所以刚刚 Yuga 林宥嘉就应该属于前者，有故事的嗓音，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没办法。好了，下午的3:46，这一个小时的和你这样马上就要结束了，腊月21的直播马上要结束了。我是戴毅，最后一首歌交给火星哥 Bruno Mars 24K Magic。 周二下午愉快，明天见。稍后4点是战马能量音乐时间。24K Magic in the air.